上头， 哎， 还有呢， 明白不说明白， 是 叫明不了，明不了， 不，嗯，是不是？ 街不叫街， 街叫 叫街， 街， 哎， 嗯， 吃饭的吃不叫吃， 这念 叫吃， 吃， 嗯，灯光的灯不叫灯， 是是， 叫灯， 哦，哎。这要搁在戏里头哪点用呢？ 好听啊！ 啊，你是来了， 唱念都得上口， 是吗？ 啊，朱砂痣 啊， 唱的时候， 哦， 这灯就念灯， 哦， 啊， 是是是， 所以就那个 啊，您来了， 今夜晚前后听灯光明亮， 嗯， 灯光明亮， 是是，那个呢？ 哎，就是这是唱， 嗯， 念上也用灯。 是吗？ 啊， 哦， 看过这个艳阳楼没有？ 哦，对，拿高灯， 高灯一报名，高灯不能说高灯， 啊， 得说高灯， 哦，是是， 好听， 嗯， 啊 啊， 高灯出来拿着扇子， 啊， 按高光灯， 好，这就得是灯， 是不是？ 要按原字来呢？ 不上口 啊， 说灯， 对呀、啊， 那吓你一跳， 是吗？ 但是不上口的啊， 啊你来了， 按、 嗯， 高光灯， 哇， 吓， 哇，放两响啊， 是不是？ 哎，这招上口， 哎，讲究上口， 是是， 京戏里边还讲究流派， 啊，对，不假。 旦角里边， 嗯， 讲究是梅上成群， 这是四大派。 哎、 嗯， 老生里边 啊， 讲究是马谈夕阳， 这也是四派。 好听啊， 啊， 特别是马连良先生的戏， 嗯， 我是最爱听。 好好好， 有特色 啊， 啊，一出场一瞧， 嗯， 潇洒大方， 是是 啊，你唱腔 嗯 委婉动听 哦，您可以学一学吗、 啊？他的那个代表剧啊， 啊， 淮河营， 对， 哎，你听人家里边那小花腔， 嗯， 听着特别美啊， 是吗？ 啊，我给你学学， 哎，您来了， 学一点啊， 哎呀， 不过我学就学个皮毛， 哎，那决定， 啊，不可能都像， 是是， 哎，说要说学像100%，那瞎说， 哦，反正怎么也得60%， 哎，0.1， 不行啊，那你就别学了， 有这么一点点了， 您 听着， 嗯。 左手拉枝理左衬，右手抬把乱步啊拉三人同把鬼门关上爬啊 就是马连良给拍， 有点这个意思吧？ 行， 哎，有这么句话 啊， 叫南骑北马。 哦，这是怎么意思？ 北边有马连良， 南边 有麒麟童。 哦，周信芳老先生， 哎， 说唱的好啊。 是啊，特别那马派唱腔跟戏派截然不同。 哦，有分歧。 同时一出戏唱法就不一样， 是吗？ 此近日 啊， 你听马连良怎么唱？ 哦，您瞧一瞧。啊， 拜上了新阳钟，故年兄啊， 嗯，这是马派， 哎， 要齐派吗？ 齐派不这样， 他要一唱， 韵味苍凉， 是是， 铿锵有力， 哼， 那嗓子也好 啊， 你别看嘶哑。得叫云遮月， 哎，是是， 听这个齐派的啊， 齐派， 拜上了新阳钟，不打 烟，这是多大的功夫啊， 不一样吗？ 哎，是啊， 哎。学棋派你要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不能过火。 哦，不能够过了。 哎 啊，

不好听啊， 唱着唱着唱没气儿了， 软了 啊 啊！你听着这好听吗？ 是， 听着 啊，是 心似火燃。 您上去吧，这什么话呢？这是 不能这样吧？ 哎，对， 哎，这个加个花园还有个特点， 您说说， 它这个特点能够哇呀呀。 哦，对。 表现这个人物性情暴躁， 是是， 一着急是哇呀呀， 哦， 这是功夫， 那就定了。 哎，你不练个一年两年的，你不行。 是是 啊，你看那个张飞闯帐 啊啊， 张飞出来就哇呀， 哦， 要看你的功夫怎么样了。 是是，您可以， 我给你学学啊。 哎，他一哇呀， 哎，张飞秦一峰上场， 是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趟趟他妈蹦蹬趟。啊， 一两圈， 一四扎，你挖下来了， 是 蹦蹬蹬，哇！ 嗯，您看看， 哎， 这得丹田的气， 是不是哇呀呀？ 啊，是是， 这还不算难， 再难呢？ 再难呢，在唱里边加上哇呀呀。 哦，唱词儿里边有哇呀呀， 这得更难了。 是是是是，哎，您可以瞧一瞧， 咱就学那个张飞闯帐。 哎，对。 张飞出帐的时候， 嗯， 唱这么一大段快板， 哦， 不但快里边还有这个哇呀呀， 哦，您就来一来， 好，学不好啊， 哎呀， 你听吧， 客气。 这里写的是，只要。 将将将将将，大半一杯将， 够吃吃。飞船真来自思量，小周郎桃李关了一封出去将老大过宽过江，这乃是四地四路一院的江，战人不差一丝大老张，东不地白眼长，我与他刀对刀来枪对枪，大锅若在这东南国我上周郎，我的儿子但是他老我张青城包的张八千 四合，这就是一个气力，还得有功夫。 哎，你看这个哇呀呀了没有 啊？ 必须是越唱越快。 哎，是是， 调门越来越高 啊。 你要是越唱越慢 啊， 越来越低那就不好听了， 是吗？ 咱放个低的啊！ 啊，您来来， 难逃了我张，包你张，叭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呱呱呱呱呱呱， 吓得呀！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尖，中间有透地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兴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突然出现在马三立收徒仪式上的这个人，在南市一带相当吃得开，他就是官司两面都有势力的鸭子刘，最会放高利贷欺压穷人，所以他的出现让大家都有些担惊。马三立和高贵卿赶紧迎上去陪着笑脸，您看还把您惊动了。哎呀呀，今儿个三立收徒弟，我得来瞧瞧啊。鸭子刘坐在正座上，看了看桌子上的麻酱捞面，这也忒清淡了，来我添几个菜，去永元德叫几个好菜。在场所有的人被鸭子刘这一公然出血的举动啊弄得是莫名其妙。席间鸭子刘反客为主，让酒布菜，相当热情，直到酒席散去，很多人都没有回过神来，大家纷纷议论，也许鸭子刘是真觉得三立的玩意儿地道，诚心要交他这个朋友。马三立自己思来想去，也觉得可能人家真只是好意来助兴的呢。不过并没有等太久，当天晚上在后台，鸭子刘就把谜底揭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